的人排队谈体会，岂止可惜视而无味，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。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，想留住谁。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我觉得付出呢，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，完全属于个人单方面的一种行为，所以不管对方接没有接受，都应该自己负责，不要把结果扣在对方的头上。我一个朋友呢，每次吵架，她男朋友都会甩出我为了你没有继续读研放弃那么多，然后就分手了。付出本身这一件心甘情愿的美好的事，自己推出去就会变成了挟持，希望你也可以明白。 虽然我们现在一无所有，只要活着的话，总有一天一定会觉得能够活着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的。我一直坚信，只要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，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。虽然距离这一天可能还会很遥远，不过在那一天来临之前，还是要好好努力的生活才可以。朋友圈的关系非常的微妙，别人发表了心事，如果你们还是朋友，而你又非得想去说些什么，那就只去安慰就好了。不要去评价观点，不要教别人做人，不

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，这个周末带上爱，带回家，回家。 没有往常的微笑，寒风中我围绕我们弄得散不掉，像是你从前对我的好。该要说些什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到底谁先开口似乎也不再重要。为什么人心让我彷徨在十字路口，爱你我接受任何理由。分手的那一天，我想起许多从前，记忆穿梭在身边，不停地在旋转。虽然说告别了爱情，它刺痛我的心，还是遗憾忘了说再见。会在背后温柔地唤住我，所以不敢走得太快，频频地回头看。想起你离我远去，我就感到更孤单，刹那间发现泪流满面。分手的那一天，我想起许多从前，记忆穿梭在身边，不停地在旋转。虽然说告别了爱情，它刺痛我的心，还是遗憾忘了说再见。分手的那一天，我想起许多从前，记忆穿梭在身边，不停地旋转。虽然说告别了爱情，它刺痛我的心，还是遗憾忘了说再见。虽然说告别了爱情，它刺痛我的心，还是遗憾忘了说再见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今天喝啥酒啊？ 当然是蒙特泉，纯粮食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 去哪儿买呀？ 蒙特泉全国300余家专卖店、京东商城同步销售，电话1880088890。蒙特泉粮食酒，良心酒。

成双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悠悠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他原来呢讨厌吃香菇，现在喜欢吃了，原来一点辣都吃不了，现在都能够挑战中辣了。原来喜欢涂颜色比较低调的口红，现在都是买大红的口红来涂了。不管以前怎么样， 现在以后都有可能会变，你最近的变化又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和你说一说我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。小芳是我的同事，来北京三年了，一直单着。虽然家里面一直在催婚，身边的朋友也一直在脱单，她还是坚持着宁缺毋滥的择偶原则。上个周末，她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。电影结束之后呢， 他就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说别人大手牵小手，而我呢是两手揣裤兜。这样一条自黑的朋友圈，还是能看出他的几丝心酸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他看完电影的那一刻，也很想跟一个人分享看过之后的感受，他也想能有一个人跟他一起看电影，一起走回家。他不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面，然后沉默一整个晚上。他单身的原因是不确定自己能遇到一个足够相爱的人，他害怕情感的失败，实际上他还是想要陪伴的，想要遇到一个彼此珍惜的人的。但爱情不是那么容易就降临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因为想要陪伴就随便选择一份感情。我们生活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当中，忙着赶路，也忙着按照别人的期望变得更强，但只有自己最清楚，我们也有犹豫不决、软弱无力的时候，需要别人给我们一个坚定的眼神。我们也有孤独和彷徨的时候，一个人熬过白天的辛苦，到了晚上渴望一个温暖的陪伴，希望我们早日找到这样的人。 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感觉。